าไว้ให้ตัดครับแต่จนถึงปัจจุบันสัตว์หางสามมันเชิงไหนแค่มันเชิงตัวมันเชิงตามมันเชิงถึงปัจจุบันจะปัจจุบันถึงปัจจุบันปัจจุบันถึงปัจจุบัน ตอบชัดชัดอยู่อีกนี่ตอบว่าชัดชัดแล้ว นะโมปุชิสิกาโมลีวัน นะโมปุชิสิกาโมลีวัน นะโมปุชิสิกาโมลีวัน นะโมปุชิสิกาโมลีวัน นะโมปุชิสิกาโมลีวัน นะโมปุชิสิกา 从初发生，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本师。剥皮为子，先君为笔，次列为墨，书写经典，精于细微，为众化故，不惜生命。嗱，咁呢段经文咧，都仲系上垂佛学嘅经文嚟噶。嗱，咁啊，上垂佛学咧就系话我哋一个。佛弟子包括出家在家，咁啊，你想做一个好嘅出家或者好嘅在家信徒，我哋一切一切都要跟佛学。嗱，咁我哋点样跟佛学咧？我哋一个人想学嘢啊，咁就跟一个好嘅老师。咁啊，如果有一个好嘅老师咧，自己先可以学到呢个好嘅嘢。咁我哋系佛教徒。就是以佛为师啊，咁啊佛既然系我哋嘅师长啊，所以我哋常常要跟从佛学。咁跟从佛学咧，就有好多问题嘅，因为佛嘅境界咧系好深好深，所以跟住入面话从初发心精进不退啊，以佛可说佛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咁你首先学一个叫布施法门。那么布施呢，我们通常我们有三种的，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那么财布施呢，这个大家都明白的了，总之我们出钱帮人家做好事，赠之施粮啊，或者安抚那些老人家啊，那么通通都是用财的布施的。咁啊，法布施咧就系讲经说法，或者劝人家哋诵经，劝人家哋学佛，都属于叫做法布施。嗱，咁无畏布施咧，就应该在呢个放生呢一方面。嗱，所以一切嘅畜生，当然咧，佢要靠我哋嘅人咧去招呼佢，养育佢。佢又唔识得讲话，又唔识得个揾食。咁如果我哋養佢咧，唔照顧佢咧，等入佢哋死路一條嘅。所以嗰啲大好似狗啊、貓啊嗰啲咧，當然我哋人養咧。但係好多嗰啲小嘅動物，好似嗰啲魚啊、蝦嗰之類咧，我哋嘅人咧唔得話唔會照顧佢啊，通常咧就會食咗嗰啲傷害嘅生命。咁因此我哋菩薩道人佛教講慈悲啊嘛。我哋對呢啲咁樣嘅小動物、小生命咧，就要放生。放生嘅即係咧，我哋有錢買咗佢，例如海上嘅海鮮，我哋放翻個海度。嗱，咁啊，如果冇呢個禽流感之前咧，咁我哋如果係天上飛嘅，我就可以買啲雀仔都放翻個天上飛。咁呢個叫做無畏施咧，等於呢啲咁嘅畜生咧，肯定係俾我哋嘅人啊，我哋食肉，就傷害咗佢嘅生命。當阿美人俾人捉到喺個大海市遊嗰陣時，佢都好快活嘅，佢都好舒服。但係俾我哋嘅人捉到咧，佢哋明白佢實死嘅，不過佢冇辦法，佢冇得走啊，所以冇法子咧，唔俾我哋殺咗佢食咗佢。嗱，咁佢就在呢個布衞嘅時候啊，心驚膽戰嘅時候，我哋盡我哋嘅能力買咗佢，放翻佢，等佢在呢個驚慌恐怖、怕死嘅環境之後咧，保持佢唔使驚慌恐怖，唔 唔使俾人家哋殺害，咁令佢都冇咗呢個部位啦，所以咁你叫做無畏布施。嗱，咁呢種布施咧，一般人都可以做得到，嗱，但係向下經文咧，我哋普通人做唔到啦。個剝皮嘅位置，刺血就為物，息骨就為骨，刺血就為物。书写经典经，虽然呢个问题咧就唔系咁容易做得到啦。那剥皮为止啊，佛就多生多世以前啊，行菩萨道咧，佢为咗宣扬呢个佛法行菩萨道，咁啊忘咗训写经啊嘛，佢哋以咩纸头先冇纸咯，你用呢个剥完呢张皮，我就当纸咁样写。咁樣冇筆咧，佢哋燒骨就為筆，咁剝一陣皮啦，咁我挖埋嗰啲仲係條骨啦，將嗰啲骨咧當骨咁我哋寫經。嗱咁樣點樣有墨水嗰陣刺血就為墨，佢哋將身上嗰啲血咧係當墨水。嗱咁呢啲問題咧，就我哋普通人咧就係做唔到噶啦，可以講。就算有啊，肯定啊万中无一，十万个都无一，真系唔系容易揾一个，系只有多生多世行菩萨道啊，先可以收呢个咁嘅福。所以我哋常随佛堂咧，啊的确啊系一个大难题。不过咧，我就可以分享嚟讲，佛嘅境界啊系有慈有心嘅。当家所讲话，剥皮为止，色不为不处为物，书写经典咧，仲唔系一步两步喎？咁啊，精如衰微啊，好似即读堆堆埋埋咧，写到好多好多，多到好似衰微山咁高啊！即系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咧，系做呢件事。呢啲境界，我觉得我哋一个好难学嘅，都冇话之学。但我哋讲过。我哋从呢个佛嘅浅处呢个学习，唔一定响啲高深啊，因为我哋境界未到咁嘅情形。但从呢个浅处学咧，就系从我哋日常呢个生活上咧，系可以做得到嘅。因为成佛就系福德智慧啊，两种都要具足。咁所以我哋修智慧就诵经啦，系嘛？咁如果你修福咧，就要做事，嗱咁样做事咧就从佛学啦。嗱佛唔系话真系高高在上唔做嘢噶，佛咧唔好话发菩提心嗰阵时去做嘢啊，佢成咗佛啦都做嘢噶，唔单话做，仲帮个弟子做嘢噶。嗱我首先讲一个佛都系扫地，咁又好似田精舍啊，即系佛讲经嘅地方啦。咁佢喺外邊一翻入嚟，喺咁嘅精舍咧，就即係唔係幾清潔啦。佢就自己攞個掃把啦去掃地。咁當然佢咁樣做啦，啲弟子見到啊，當然弟子就幫我做，就唔係淨佢一個做啦。咁主要就係話咧，佢能夠做呢啲咁嘅事。咁後來佢掃完地啦，佢就登座説法啦，同佢啲弟子講。我話掃地咧係有功德啊，掃地咧唔係白掃噶，咁無論你邊一個人掃地都有咁樣嘅功德，有幾多種，一會有五種好似啊，係第一種咧，佢哋自心清淨。我哋掃地嘅時候，從外邊就掃個地下啦，佢哋有我哋嘅心地咧係最緊要啊，我哋掃地已經作伴。我哋个心地里边咧，好多嗰啲烦恼好污糟邋遢啦。我哋啲烦恼业障咧，系最污糟，系最邋遢。所以我哋扫地嗰阵时咧，你就要作伴啦。我哋从扫外边嘅地咧，就系观想我哋自心里边嗰啲烦恼业障啊，都要咧以我哋呢个修持。要將個掃得咧係乾乾淨淨，所以自心清淨啊！嗱，第二樣令他清淨喎。嗱，我自己掃地，掃乾淨我自己呢個心地，掃乾淨我心裏邊嗰啲污糟邋遢嘅業障煩惱。我哋自己有功夫啊， 去度众生咧，亦都教众生咧学法门，以呢个法门嘅功力啊，就将佢哋嗰啲心中里边黑暗现有烦恼咧，都要衰消除，所以令他嘅心地咧亦都清净啊。嗱，第三咧就系诸天欢喜，我哋如果每一个人。出家人常常的數佛典，常常數佛的地方啊，自己心地清淨，亦教眾生怎麼數地呢，令到眾生數光人的自性的清淨啊，得到心地清淨，我們自他兩位，因此諸天佛法善神呢都生一個歡喜心啊。咁啊，第四就能端正業啊，能夠端正我哋自己嘅事業，就係我哋心中嘅煩惱業障重，我哋無論修行自道或者度他咧，呢種嘅事業咧，都未曾做到十足嘅圓滿嘅，因為我哋嘅心地咧唔清淨啊嘛。咁如果我哋常常掃地、掃佛典、掃佛嘅地方啊，即使咧修觀，將自己嘅心地用他人嘅心地啦，都掃得乾乾淨淨，我哋就以呢個清淨嘅心地去修行，我哋呢個道業就可以精進，就可以成啊咁個端正，就呢個事業。第五就命中生天啊！我哋如果去世之后，就算生死无定嘅世界，都唔会堕落呢个轮回，因为我哋常常数佛典、数佛地啊，咁呢啲咁嘅功德咧，我哋命中之后咧，就可以升到天上嘅两方。咁所以数地咧，有呢五种功德，一至佛咧，佢即成咗佛啦。佢都常常都系扫地，做呢个众生嘅模范。嗱，咁其次咧，就佛啊，有阵时咧，佢就为嗰啲有病嘅弟子咧，咁啊服侍嘅。嗱，咁佢常随众都有1255人，不过呢一般嚟讲咧，呢、这个零数五个咧，呢、这个文字就繁复啦。所以1250人區，其實應該是1255嘅。嗱，咁啊，千幾個弟子裏邊啊，就好難講話咧係冇人病嗰個。嗱，咁我哋出家人咧有病咧，你話佢苦，佢又唔係好苦，就睇呢個緣。嗱，咁如果個平時大家同住啊，佢肯照顧人。佢肯對嗰啲同參師友，佢有病啊，佢肯照顧人，又咁即係結咗好多緣啊！咁啊，對住自己有病嗰陣時咧，佢就會有人家咧嚟照顧翻佢噶啦。嗱，咁啊，如果啊，你平時咧唔睬人，人哋有病，你又唔照顧人啊，你又唔理人，嗱，咁呢個因果咧？就有問題啦，你冇照顧人，咁啊呢個因你又冇種到，咁啊到你有病咧，人哋亦都唔會照顧你啦，咁啊自己就好痛苦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同參師友啊，無論啦嚇平時係咪好相識，呢個都唔係大問題，即係你肯發心，如果遇到同參師友啊。有病，你咧發心服侍佢，就算係講句最污糟嘅，就算佢換洗呢個屎尿都好啦，你都幫佢做。咁我哋肯咁樣做咧，係一件咧係最好嘅事，係一件咧係最修福嘅事啊！嗱，咁啊佛咧亦都有個弟子，佢就盲一對眼嘅。咁盲一對眼啊，佢平常嘅生活當然都冇咁方便，呢個肯定噶啦。大家都明白盲一對眼，咁啊當然咧，大家同住兄弟咧， 咁啊，每日食飯咧會俾佢食，因為佢需要擺一隻眼鏡，你能夠綁到裝俾佢啦，佢自己都會下發食嘅，唔使人服侍，主人攞俾佢啫。咁但佢有嗰啲衫爛咗啊，佢就要補衣服噶嘛。咁你補衣服咪要穿針啦、穿線啦，咁啊就盲咗對眼啦。咁啊跌咗穿針，大家都明噶啦，唔使詳細解釋啦，係嘛？咁當然就好艱苦，點穿啊？咁啊瞓咧，亦都有一次係見到佢有個弟子咧係盲眼嘅，咁啊佢要攬一件衫，攬一件布衣啊，咁啊因此咧佢就穿針穿線嚟嘅服補，補啲時咧仲可以補啊，個手可以摸到啊嘛，大啊嘛，成件衫成塊布，但係穿針穿線就穿唔到，嗱咁啊瞓咧。都為佢穿針啊，為佢咧穿線。嗱，亦都有一次咧，嗱咁啊，佛嗰啲弟子除咗常隨眾呢1250個人之外啊，亦都有好多咧唔係常隨眾啊，即係佛聚會講經修行，咁啊啲弟子就嚟啦。咁如果佛咧唔係講經啦，亦都唔係常隨眾。瞓噶啦，亦都自己喺第二處啦，住開個都有，即係住茅棚啦，住嗰啲環夜啦，住嗰啲精舍自己住啦。咁當然啦，住得耐都會舊，舊就會爛噶嘛。咁啊爛咪要裝修啦。嗱咁啊瞓咧，亦都有一次啊，為佢一個出家嘅弟子，因為啦嚇冇人啊幫佢咧裝修。佢自己啲家爛咗個屋，嗱咁啊瞓咧，成個親自咧同佢做木匠師，做鬥木師傅啊，同佢咧劈木，同佢刨木，咁啊幫佢呢個弟子咧係做呢個木匠師傅去補翻呢一間屋。嗱咁亦都有一次咧，咁佢有一個弟子啊，隻腳動唔方便，咁啊又自己裁衫斷腳。咁啊，因為行動唔方便啊，手又疼，腳又震。咁當然揸個教剪咧，揸就唔穩陣啦。嗱，咁啊，佛咧就親自咧為佢度身。咁啊，度好之後咧，就同佢剪，同佢坐船咧，一件衫又幫佢亂埋，亂好就俾佢著。嗱，咁以上我講嘅個故事咧，都係有出處嘅，不過咧就唔係話究竟。出咗邊一部咧？分開咧，我就唔記得啦。當出咗呢個《根本説》一切有部皮內嘢，或者四分類，或者五分類裏邊都係呢部插個書裏邊咧，係有呢啲咁嘅問題，有呢個故事嘅。佛經裏邊嗰啲故事咧，好多好多。嗱，咁啊，亦都係12部經裏邊咧，呢啲咁嘅故事咧，屬於佛嘅因緣。或者屬於佛咧多生多世行菩薩道咧，係本心嘅法門。嗱咁啊，從以上我哋所明除佛學，當然你能夠啊，所謂學到話剝皮為止，色不為不，痴為物，那就好多好多艱苦難行而能夠行嘅。我哋咁嘅問題就更好啦。但我就可以咧從佛咧呢個淺嘅地方學，咁即係話咧佛啊成咗佛，有咁多嘅弟子，係萬世嘅師表啊，咁佢都尚且做呢啲事，主要就係咧明白俾我哋嘅弟子知道，凡你做呢啲咁嘅事咧都係叫，都係屬於修福。咁啊，等於話咧，呢啲咁嘅事你唔做啊，你就冇收到咁嘅福。到以後你自己有事咧，就唔會有好多人幫你啦，亦都好痛苦啊！呢個肯定啊。咁所以我哋常隨佛學啊，佛係我哋嘅善知識，係我哋一個好嘅老師。我哋要揾一個好老師咧，要教我哋做我哋嘅模範。深的地方我們未必做得到，剛才所說的幾個問題是很顯淺的，你只肯發心，遇到這樣的環境的人你都可以發心去做。 所以我叫上隨佛堂啊，都是呢普賢菩薩十大願之一，亦都是鼓勵我們一個學佛的人。咁就算你唔係學佛啦，我哋咧都要咧係精進啊，都係要用功啊。如果你唔精進、唔用功咧，咩嘢都唔識咧，將來老時候啊，亦都係一個苦惱啊。所以我哋古來有句話：少壯不努力，咁老大就徒悲傷啊。你如果啲少年後生壯年，精神好，氣力夠，你都唔學啲嘢咧，到你將來老，你冇精神學，上學都學唔到，但係咩都唔識咧，就好痛苦噶。嗱，我哋老師咧讀呢個三六個紅皮書啊，咁啊家就幼稚園咧，嗱咁啊舊時我哋嘅年代咧，根本就冇幼稚園嘅。咁啊，讀呢個就卜卜齋，咩叫卜卜齋咧？如果你唔識得寫字，你唔識得背書，或者老師教你咧，你學唔到咧，就要罰咁啊！罰咧就一係打手掌，一係就卜個頭仔，揾唔揾知咁啊四卜仔卜你個頭，所以嗰種叫做卜卜齋，齋即係讀書嘅地方啦。嗱，我哋讀嗰啲三文，第一部分基礎係三個字嘅。第二个天地圆和就是四个字的，第三个天主众缘号，物将教与错，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个人五个字的。那么最初这个人之初呢，他有几句话我还记得的，他说透月亮就是锐似虎啊，比不教都自勤苦，如浪影就是如影雪，家虽贫就学不绝。嗱，呢几句话咧就系、是、有几个古仔嘅。嗱，咁啊，战国嘅时候咧有个苏秦，亦都咧历史上咧系好有名嘅。但佢未曾发迹前，佢个环境咧当然咧过得去嘅都唔系冇钱，读书嗰一类噶啦。咁但系读书都要精神嘅噃，咁佢就点样佢自己鼓励自己用功咧？我就揾條繩啊，好似吊嘢扶住個頸，咁啊吊喺上面嗰啲梁嗰度。嗱，咁啊，如果你黑眼瞓一鐘，咁啊繩啊箍住又一錯，咁啊肯定醒啦，係嘛？咁啊跟住呢個都未算錯啊，佢就揸咗個鋸之後，我哋釘書鋸到嗰個鋸啊，咁啊響前個心入嗰個地方。當然佢唔係殘留嘅，咁你一黑眼瞓一鐘。个头咁啊，嗰条绳一错，成个人个颈都俾佢震一震起啦。嗰、那个手我揸住佢，哎，伤住个大髀嗰度，咁一定系痛啦、啊。咁即系等于话啲用咁嘅办法嚟到咧鼓励自己，驱除呢个睡魔啊，要提起呢个精神去读书嘅学习。所以后来喺呢个节目里边咧，亦都有位咧系出类拔萃嘅大人物苏秦。在歷史上呢都很有名的能帝隋朝呢，你有一個李密，李密呢也都是當時一個學問大家的。那他未發展之前呢，他是斬柴的，那就斬柴，那就斬凍柴曬乾就擔去賣，那他就謀生，那他去賺錢的。那但他要讀書啊，沒錢啊，咁所以就雖然擔啲柴賣俾啲柴咧，佢哋有還嘅，有似有啲孖枝噶嘛。咁當然就可以揾條繩綁住一部書咧，咁啊掛喺嗰啲柴嗰度啦。咁佢咧一節擔啲柴去賣，佢就背書。啊，咁啊背到唔通，即係背唔過咧，佢就放低擔柴，將掛喺柴嗰時嗰部書攤出嚟睇下，睇到熟咗又掛翻又擔柴去賣。嗱，咁啊，結果咧，佢亦都咧可以講成為一個當時係一個好有名嘅人物。咁亦都有一位啊，叫做康仁。康仁咧，咁佢咧就佢自己冇錢買金，買油金電金，但佢咧當時佢冇錢啫，冇金讀書啫。但係唔可以話家裏鄰舍都冇燈，都係咁窮啊嘛。 咁佢咪就想讀書啊？咁佢就有個牆咧，就左個窿，左個窿咧，咁啊隔離點蠟燭啊？佢點蠟燭嗰啲冇電燈，咪點油燈咧？咁啊啲光有個窿嘅地方咧，咁咪走過嚟，咁利用啲光咧讀書。咁另外有在晉朝咧，有佢哋車人啊，趙匡胤嘅人嘅車人。咁佢讀書咧，佢係北方人。佢喺北方咧，北方落雪噶嘛，大家都知噶啦。嗱，咁啊落雪所以一片咧銀色世界，嗰啲雪咧就係白色噶嘛。如果咧真係一片都係落雪咧，佢有啲反光噶，有啲光光地咁噶。嗱，咁呢一位啊晉朝嘅車人咧，佢為咗讀書，佢夜晚都唔怕凍啊，打嗰道門。外面的冰天雪地，就是天上有个月光咧，咁啊影到嗰啲雪反光，佢咁样读书啊，咁呢啲就系讲世俗人啊，都尚且咁样求学啊，咁样就去增加自己嘅知识。嗱，我身为一个出家人咧，你想话成就自己嘅道心，成就自己嘅事业啊，咁啊一定就要读书，亦都要做事。读书就系自己求知识，系帮助自己。咁我哋做事咧就是、收福报，希望将来老嘅时候咧就仲可以有环境好啲、舒服啲。即使自己唔识得做嘢，都不至于话咧完全冇啲学识啦。咁啊乜嘢都唔识得俾人睇笑。咁啊，所以我哋因为咁嘅理由，就要常常咧系出嚟发狂啦。嗱，除佛學所謂深造的地方，我們做不到啦。莫名為止識佢，不處為物，説説經經，精如須眉，呢、這個我們做不到啦。但係嗰啲淺近的地方咧，我們做得到，我們就盡量去做。那個慧眾發過啊，咁點解十方三世諸佛譬如遮羅如來？亦包括我哋嘅师长本师释迦牟尼佛，佢能够以生命嚟到布施，属于呢个咧所谓法亦都无贵布施障碍啦，系剥皮为止，释迦为不处为物，书写嗰啲经典咧堆积到啊，好似个衰弥山咁高。咁佢为乜事可以咁样做咧？就为众发故啊！就系就尊重呢个佛法。咁所以我从呢一句话啊，我哋凡系啊请饭，咁啊一定咧就要依法，一定咧要依规矩，要尊重呢个说法嘅人。咁啊，如果你唔尊重呢个说法嘅人咧，你嘅人不尊重佢所说嘅话咧，你亦都唔会尊重啊！咁变咗咧，虽然系讲话啫，你就得唔到咩好处啊？因为佛法咧系唔轻易得到噶。你睇下我哋历朝历代嗰啲翻译经典嗰啲法师啊，喺我哋中国经呢个丝绸之路啊，行路去印度啊。去取经啊，收埋取经啊，去就得攞喎。不过去到咧，我哋咧读要读书啊，去到印度读呢个印度文，嗱咁啊读到啦，你识得印度嘅文字，佢嘅文化，佢嘅意思，你全部懂啦。就算你请翻嚟先至有用啊。如果你去到就请嗰啲经翻嚟，你又唔懂印度文。咁又唔懂佢呢个意思，你又点翻译咧？咁根据古德讲啊，十个人去啊，就有九个人翻唔到嚟，就死响异乡啊！能够翻到学成功，翻嚟我哋自己中国咧，系十个难揾得一个啊！咁所以每一部经咧，佢个经头除咗呢个题目之外啊。这个讲经的人呢，除了解释这个经体，还要解释这个翻译人体，即是这部经呢，什么时候翻译， 咁啊翻譯嘅人叫做咩名？咁啊佢個德佢個學係有邊啊三當嘅三藏法師啦，通三藏嘅。如果唔係啲各自去做，咁所以都係對佢呢番功夫呢足咁嘅即係個貢獻啊，我哋都要尊重啊。所以家事咧就係話佢點解剝皮為止，識個為德，次為默書寫嗰啲經典咧，對基督徒雖未生咁高，唔係一生一世做得到啊！我哋一生人一條生命啫，剝一皮啫，剝一次嘅啫，唔可以一剝就係又生翻有第二次，呢個冇可能噶。咁我記住啦嚇，佢書寫嘅高衰微，佢哋幾多生幾多世啊，都係咁樣做。佢為不是合作，為重法啊，佢為就尊重呢個佛法，所以佢就不惜生命啊，唔會愛惜自己呢個生命，唔會愛惜自己嘅呢個身體啊，為就捨機，為就呢個文化利益眾生啊。佢如是咁樣去做咧，呢啲都係屬於咧佢做個模範，做我哋眾生嘅榜樣。不過我講嘅，但呢啲咁樣咁難嘅深度咧，我相信佛係咁樣講，我哋都係咁樣讀佢嘅咁樣睇，真係能夠做到嘅，真係十萬種都冇一個，我萬種無人啦，係嘛？但係咧就係話冇，但都有咁嘅人就唔多啦。嗱，加個何況就王位，何況就係一個咧反面之詞。佢既然啊對自己嘅生命都能夠捨，剝皮為止，識骨為骨，刺為墨，佢嘅生命都尚且可以保持，生命都可以唔要啊！嚟到書寫經典。精雖然咁多，就為做法不生命。何況啊，我哋呢個國王個位置，乃至國王所擁有嘅成就啊，最後即係鄉村啊，佢個宮殿啊，一切嘅園林啊，一切所有啊，當然佢都唔會珍惜啦，唔會話真係好似揸得咁緊咧，都可以報銷，係都可以結緣啊。世界上最寶貴嘅、最值錢嘅係我哋自己嘅生命啊嘛！咁個生命都唔要啦，而個世界上最高嘅層次就做皇帝啦。嗱，做皇帝咧，就算一切咧係黃土黃民，老百姓係皇帝嘅老百姓，整個國家嘅土地財物係皇家所有嘅。咁我個皇位都上即係可以寫嚟，可以唔將就可以唔要啦。佢個城池啊，佢所有嘅鄉村聚落啊，佢個皇宮啊，佢個園林一切所有，及如種種難行哇！嗱，以上皇位固然可以放棄啦，加入進一步加及其他咧。種種難行的苦行啊，即是這些行詞呢亦都很難以做到的苦行，因為這個苦行呢都是呢重視自己的生命，行布施的時候可以將自己的生命呢都可以布施的，我曾經講過適合來問為什麼啊，咁啊，養活呢只老虎仔，我俾佢餓死啦！佢前面因為嗰啲竹子啊，黐咗啲管，流啲血出嚟，咁啊，養嗰只老虎仔，我俾佢餓死。嗱，呢啲咁樣嘅苦行咧，真係好難啊！唔係有幾多個人做得到，呢啲係其中之一種嘅，仲有好多好多好多講唔出咁多，在呢個藏經裏邊有讀下經咧，到處都可以發現嘅，所以叫做咧種種嘅難行關，乃至樹下成大菩提。嗱，咁啊收種種苦行，乃至咧即係超能有好多好多，真係講都講唔得咁多，連都連住咁多。都係呢個種種難苦行咧，係因中修行行菩薩道咧所 经过所锻炼过所做的都是难行苦行，最贵的难行就是难行，难忍就是难忍，难舍难舍，这些都是行菩萨道所必经的层次。而师父转到最后了，一切的福德智慧都收到圆满了，就向这个菩提树下成大菩提，即是成就啊，咁啊大菩提。那菩提就是降啊，降啊即是成分啦，唔系做凡夫，有业就烦恼，系成分。因为大菩提咧，就是、因为菩提系有智有心嘅，好似正声闻阿罗汉，佢亦都系成就菩提。嗱，咁啊，圆觉。千位菩萨乃至到等觉菩萨，佢所证嘅都系菩提，但系未曾究竟嘛。即使等觉菩萨仲差一级啫，就同佛相等噶啦。佢都仲差一级嘛，都未曾究竟啊。唯有佛咧，先可以究竟成就啊无上佛果菩提。一啲都冇欠缺，所以先就佛就可以成为佢哋大菩提，佢哋善种种神通。嗱咁啊，神通咧，神就佢哋天心，通就佢哋慧性啊。咁通常神通咧就有六种啊，例如天眼通啊、天耳通啊、他心通啊、神足通啊、宿命通啊。嗱，咁呢五種咧，就一般修行人咧，你個心靜啲就有噶啦。但好奇怪啊，好多出家人都有，但係在家人都有，都可以得到啊。你只要真係個心咧，唔好對呢個名利咁追求，凡事咧係睇開啲、看破啲、放下啲。呢五種神通咧，係都有機會得到嘅，但呢五種神通咧就唔係究竟啦。第六種嗰只漏盡通咧，就比較難得啦。漏盡就係漏曬一切嘅煩惱。咁例如阿羅漢咧，嗰只漏盡世間嘅電絲煩惱。但菩萨就漏尽呢个尘沙烦恼，嗱呢个尘沙烦恼咧，大家都要明我睇经啊。佢就尘沙烦恼就唔系菩萨嘅烦恼，系我哋众生嘅烦恼啊。咁点解就扯到菩萨嘅身上咧？因为菩萨就度众生啊，自度度人呢个菩萨啊嘛。嗱咁如果你菩萨度众生啊，你唔能够观透众生嘅根性，你又点样度佢啊？点样感化佢咧？但系众生嘅烦恼啊，如尘若沙之多，咁多个众生，个个出身唔同，背景唔同，教育唔同，习惯唔同，咁啊变咗啦吓！你一尊菩萨啊，点可以有乜嘢能力？佢道尽咁多嘅众生咧，所以话佢哋尘沙就将化到啦。众生嗰啲烦恼事障多到咧，好似微尘，好似泥沙咁多，就障碍咗菩萨咧教化众生嗰种嘅道，因此就变成咗咧菩萨嘅烦恼多到如尘若沙之多。咁所以凡系大菩萨道众生咧。佢一定有佢神通，有佢嘅智慧，有佢嘅道德修持，先就可以观机说法啊，先就可以因音说法，众生疑虑等解如何化佢。咁所以今日最后中漏尽通咧，阿罗汉就要漏尽呢个三界电丝烦恼，菩萨就要漏尽呢个尘沙烦恼。嗱，咁啊，成分咧一定要漏盡啊，電絲塵沙無人三煩惱都要著齊。嗱，漏咧就好似個收機咁樣，我哋一般係人都，就算你唔係家庭主婦啊，都知道收機係咩作用。 嗱，咁啊筲箕喺度穿窿嘅咧，郭思龙竹蜻虽然冇窿啊，佢就系因为一寒一寒，佢有一条罅嘅，有一条罅啦。咁你洗啲菜装上去咧，流晒嗰啲水嘅。嗱，咁啊，今日你用胶嚟做嘅多啦，咁咪竹蜻嘅咧，开始个成分古董啦，都冇人学呢啲门噶啦，冇人去收费噶啦。如果有人有个竹蜻嘅筲箕咧，你可以保留，又真系保用啊！当古董啊，当为全家我家冇人学呢啲嘢噶啦。胶当初咧用啲胶用机器做嘅，穿咗个窿，好多个窿，咁你洗上咗嗰啲水，有啲窿好似落晒。咁啊，既然机器做噶啦，咁就从此之后咧就值得咧俾人珍贵保留。啊，如果你话旧时我哋个年代嗰啲竹蜻嘅筲箕咧，咁啊真系如果你仲有嘅话咧。真係唔好用流行到古董，但可以當全家貨啊！因為流水用竹嚟蒸嘅，咁所以咧，你要乜程度收到之後啊，就嗰啲煩惱漏盡，先有呢個神通，見到呢個菩提化身離體，所以咁樣佢就漏盡通啦。好似我哋洗菜，濕咗水時，盤都係水。你係鬧上個筲箕嘅地方咧，個筲箕咧有罅或者穿窿，就將嗰啲水咧咁啊漏曬，成日炒菜嗰陣時咧，先用嗰啲鍋咧啊俾啲水咧，咁啊炸一炸就佢成鍋都係水，就冇曬呢個鍋氣，就一漏曬啲水咧，你炒菜就有個鍋氣就好食啲啦。咁所以講漏盡通，你用呢個筲箕做呢個比喻，你收行。收到正阿罗就漏尽三界见思烦恼，咁啊正入菩萨位就漏尽呢个尘沙烦恼啊，咁啊树啊成大菩提究竟成佛就漏尽呢个无明烦恼，咁因此话善咧呢个种种神通，咁啊六种神通里边咧，其中天眼就系一格神通长。佢都可以睇到，嗱天耳咧，即使無論幾遠啊，佢都可以聽得到。嗱咁啊，他心咧就係你嘅心諗乜嘢啊，我可以知道。嗱宿命咧就係前生啊，你做過乜嘢？乃至你個朋友，你相信，你想知道佢前生做過乜嘢咧，就佢有個宿命通啊，宿心嘅時候。佢能夠睇到好清楚，知道佢宿命同埋。嗱咁第五個神足通，亦係佢嘅神神變通好似啊，即係咧你話去邊度，你心一動，嗰只腳就飛咗去嘅啦。嗱咁呢五種神通咧，我講過啦，唔係話好難得嘅。你只要個心咧靜下，唔好咁貪求呢個名利。唔好咁追求呢个外境，凡事睇开啲，看得多，放得下，呢种呢前种神通咧，就好多人都有嘅。所以我常常话劝大家，你听到某一个人，我有神通嗰、那个，嗱佢系真系假，暂时咧唔谈。就算佢系真嘅，你都唔一定啦，要叫佢咧系点样点样嚟。好似高攀嘅了不起，其實唔係了不起啦。呢啲神通咧，我再講一次，只要你個心靜啲，唔好追求呢個名利外境啊，唔得出家人好容易得，就算係在家學佛都可以有，唔係值得好尊貴嘅。但係最好呢個漏盡通咧，就最尊貴啦。如果呢個漏盡通未得啊，你的心死咧，依然系未了啊！未断三界见思，就系未曾漏尽呢个三界烦恼，咁啊三界嘅心死咧，依然系存在啊！所以呢个漏尽通咧，先至咧系最矜贵，先至最值得咧。我哋而家去修学嗰时种种嘅神通咧，就系、是。一定啦，佢起种种变化，起种种变化咧，就或者咧，好似系于人目端现宝王刹， 创年神女转大法轮，呢个系楞严经所讲嘅。咁啊，一条头毛里边啊，或者身上嗰个汗毛啊，咁啊，一条汗毛有几大？几个大嘅？你就头发睇得到，都唔系好大嘅。可以喺个头发里边咧，系讲经说法转大法轮。嗱，咁呢啲神通咧，就唔系容易得到噶嘛。一定要浪尽通才可以做得到。我若无端现宝王站坐微尘里面，一浪微尘可以转大法轮，或者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小中现大，大中现小，需要这个论言经里面所讲，都是在种种的神通，种种的变化，一变成大，大缩翻小，咁嚟呢种变化咧。第二，种种佛身，咁佛身咧，当你识到佛身嚟睇咧，咁咪现可以现报身，又可以现呢个应身。嗱，应身咧有呢个劣应身，又有呢个性应身，就睇你教化边样根性嘅众生。就现乜嘢嘅身咧嚟到加化佢，好似呢个观音菩萨啊，嗱普门品有三十现身，就算有呢个楞严经第六卷啊，咁啊观音菩萨以梅圆通讲咗之后啦，亦都咧赞叹观音菩萨，佢有三十现，差唔多同普门品咧系一样啊，呢个现种种。佛身咯，佢系处种种嘅众会，众会会啊，即系集会。嗱，咁啊，菩萨讲经说法度众生，咁啊，到处建立道场，都系菩萨咧，或者声闻，乃至到我哋一般个学佛嘅人都可以转法轮，办种种嘅法会啊。咁啊，现在就解释。行菩萨道成佛之后，应用种种神通起种种变化而种种佛身，做乜呢？就处于种种的法门来到呢去帮助他们转法轮。那么这个就处于种种的众会呢，这个就种种众会呢，下面是话处一切诸大菩萨的众会道场，或者是处于即是处在于大菩萨聚会的道场，这个就属于现这个报身份，要现报身份才将一切大菩萨的众会道场里面呢去做他弘经演教，又或者声闻就我罗汉呢辟支佛的忠诚的圆光呢嘅众会道场，呢、这个现呢个性应身，诶现身应身之中咧，属于最殊胜嗰一种。现呢个性应身咧，向呢个声闻或者辟支佛啊，佢所化嘅道场之中，佢个法门，佢弘扬佛法嘅地方咧，去帮助佢哋咧，系帮助佢哋影响大众弘扬佛法。他就話是轉輪聖王，嗱咁啊轉輪聖王咧，都係佛教一個名詞嚟嘅。嗱聖王，王就即係皇帝噶啦，就係、是、皇帝。咁變成為佢哋聖王咧，就係、是、因為有道有德嘅皇帝。點解佢哋轉輪咧？就根據呢個經上講啊，凡係佢個機會到啦。为这个转轮圣王呢，他将要就职上任那一天，他就没有其他的意识的，那他从这个空中呢有一个轮舞，好像个飞机那样呢，就飞到他面前停低，那这个将要做转轮圣王的人呢，他们知道他们壮年了，当我真的做了这个转轮圣王，咁佢就同呢個輪寶講，佢話：假如我真係加做呢個轉輪聖王，坐呢個輪寶啊，佢話你先響我呢個皇宮， 咁啊转三个圈，诶喺天上飞转三个圈，俾我睇到做咗个证明，我已经系升入升格嘅转轮圣王。咁啊，佢一心中一撞念咧，呢个轮我好似飞机咁啊，马上就飞上天，响个转呢个宫殿咧，大圆圈就是绕三个圈。有如有事飞到我地下停在他面前，但那种撞的决定我未肯定自己，他又再撞完了，他说我真的今天升格为做转轮圣王，那我希望你增加我信心，你再来转三次的问题，那这个轮我好像飞机那样就飞上天，在我这个宫殿盘旁边呢是再转三个圈之后就飞到地下的面前，到时这个转轮圣王呢他很肯定了，即是我就升格了升级了做这个转轮圣王。那这个轮转呢就有四级的，有四大部洲，所谓东胜神州、南池无州、西牟河州和北俱芦州。咁呢個輪王呢有啲就管治四大部洲，有啲就管三部，管兩部，管一部嘅。咁如果金輪王即係佢呢個輪寶呢係黃金造成嘅，係成架都係黃金色，佢個體呢係真係黃金造成嘅，咁佢就管理四大部洲，即係東南西北四大部洲呢都係會管喺個範圍之內㗎啦。咁佢坐上個輪寶個地方呢，咁呢個輪寶呢就繞住呢個四大部洲咁嚟轉，就係證明佢個權勢呀，佢個威力呢係管理東南西北四大部洲。咁如果銀輪王呢，即係佢呢個輪寶呢係用呢個純銀造成，係銀白色嘅，佢個體呢真係用白銀造成嘅，咁就管領呢係三大洲，即係東勝神州、南池部洲同埋西牟河洲。呢、這個北俱芦洲呢佢就管唔到，就唔係佢個權力管得到啦。咁呢個輪寶呢佢坐上嘅就根據呢個東南西三洲呢就轉，係證明佢呢個權力，佢呢個威德呢只係三洲。嗱，如果同輪王，即係佢個輪可以用銅嚟做嘅，又唔係黃金，唔係白銀，咁佢銅就比個黃金白銀咧就平好多，即係價值冇咁矜貴啦。咁佢個身份咧就只係管呢個東南二洲。咁佢坐上呢個銅輪寶咧，咁呢個輪寶就好似飛機飛上個天柱咧，只係繞呢個東南二洲咧轉轉轉。就即係佢呢個力量咧，權威啊，就管呢個東南兩個州。但如果天輪王咧，就最低個一層次啦，最低呢一級啦，佢個輪攞用天嚟做嘅。嗱，咁啊，天就當然比唔上黃金白銀，亦都比唔上個銅咁貴啦。所以佢坐上去咧，只係轉呢個咧西牟河州，只係轉一州。即是他这个权位，他这个势力所管辖的只是一个州。所以家说话转转轮圣王，即是或者是这个转轮王身呢，是做这个转轮圣王呢，是弘扬佛法，他就说转轮圣王啊，这个众会道场。有小王边说，那小王呢即是望于上面啊，所有一切呢佢是最小的啦，就普通人间的皇帝。人间的皇帝呢今天他是叔山王，为什么叔就叔帝啊，就是我们家姓的是叔帝啊。但叔帝是不是那个人生的石头呢，但是可以剥出来的嘛，晒干我们吃的。那么他晒干之后就剥出来了。你要把手拿一扎，將佢一撒，咁啊唔撒得好闊啊！即係話咧，呢世界上啊，好多嗰啲國家，每個國家都有一個管治者，甚至成為皇帝啊！咁啊，世界上好多國家 好多皇帝啊，就好似多到咧，我哋哪一扎粟米咁少，到處都有，到處都有呢啲國家有呢啲皇帝，所以呢個小王咧多到咧就叫做粟散王，叫佢嘢就叫做。嗱咁啊，眷屬咧就佢所有咧嗰啲皇帝、嗰啲眷屬、嗰啲妃嫔啊，或者嗰啲兄弟啊、子侄啊，有啲眷屬就終會到場。即係呢啲小王主良正王，佢哋有咩法會？咁個菩薩凡咧就現身去參加佢哋呢個法會，做佢哋嘅助緣。那話説就查理婆羅門。查理咧就是、印度咧，當年佛在世嘅時候啊，佢呢個等級咧就好多嘅，有四個階級嘅。第一種就叫做刹帝利種，即係王種，即係今日個王族啊，好似今世界好似英國啊、荷蘭啊，仲有好多嗰啲國家咧，都仲係保留呢個王，好似日本啊，都仲有呢個王室嘅。是由那些老百姓全國的人呢在養他們的給那些收入費用的錢養他們的即還有這些皇室的那麼印度那有一個叫刹帝利種是精舍王種那我們的釋迦牟尼佛呢他是刹帝利種他是王種來的那麼第二種呢就叫做婆羅門種那婆羅門呢中國話佢哋正裔啊，因為佢哋估計佢個祖先咧響呢個梵天咧降生嘅，梵就清淨咁嘅意思，既然響梵天而生落嚟人間咧，咁啊佢個種族咧就好清淨，而同梵天一樣，所以呢個婆羅門種咧就佢哋正裔。嗱，佢哋嘅職業做咩？多部分咧都係做呢個所謂嘅傳道師啊，或者係傳教師啊，或者做呢個文學家，咁啊做呢啲咁嘅工作，多數都係婆羅門種啊。嗱，咁仲有一個商貿，商貿就做生意嘅，即係佢呢個族族咧，包辦曬一切嘅生意都係佢哋做嘅。嗱，咁第四種咧，佢就係賤種啊。戰爭是最低層的可以說上流社會呢不單說他沒有份他連參加的資格都不夠就是說上流請他吃餐飯呢都不得的他們出街呢要擔支旗要揸個鈴呢咁啷啷啷啷啷隨街行的為什麼就是呢如果一個街上很多人行的話舊時沒有車舊時都是行路多數咁如果嗰啲稍微有啲身份嘅人啊，唔會同佢一齊咁行啊，並排行，先後都唔得嘅。所以佢自己出街咧擔支旗，就揸個啷啷啷啷啷，等人都知道我係個賤種啊，係最低嘅種族，你哋避開，唔好同我一齊啊！我的種姓咧，我的家族咧係最低級嘅，所以佢哋賤種。你由於印度咧有啲咁樣咁嚴肅嘅階級界限，所以到佛成道咧先提倡，佢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啊，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貴族權勢嘅人可以修行，可以成佛。那是個最低最低的自助你只要肯發十足戒你肯修行咁你亦都可以成佛所以話四河入海同一潭地四石出家同人生子四條大河河水又淡的你入到太平洋但是呢大海呢你嗰啲河水好細嘅嘢，入到呢個大海咧，冇咗你啲淡嘅味道，通通變成鹹水海、鹹水嘅味道啊！嗱，我哋聖上出家，唔管你係刹帝利種、婆羅門種、相古或者賤種，無論你咩種姓， 两出家呢，痛人生子啊，痛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不分呢个界貌，不分呢种层次，人人都可以修啊，人人都可以成佛，就打破咧呢个种族嘅观念。个长者嗰时嘅长者咧，咁印度都好高噶，一定要有钱啊！一定咧，仲要有呢个社会嘅地位，俗称话大富大贵啦。大富就有钱啦，大贵咧即系有地位做官啦。咁咧，如果咧两样中少一样，都唔够资格做长者。重要啦吓，有权势、有钱，不得已啊，仲有佢个人嘅修持。佢嘅言行举止咧，都系做全国人嘅模范啊！咁啊，先称为佢哋长者。啊，居士咧，如果接嗰只居家修行之时，就系、是、一个在家嘅信徒。嗱、啊，所以我哋而家称居士咧，已经系好高级噶啦。话系居家修行之时啊嘛，淡泊名利。放下万缘，看破一切。不过佢外表就未出家，但佢心咧，虽然咧佢人住有家庭，佢有家庭有屋企，但佢心咧所过都系出家人清净嘅生活，所以佢就居家修行之士啊。嗱，咁喺朝代咧，好多好有名嘅居士啊，佛教里边。他们通通都是真真正正是有道有德是有修养的，那居家之士就终会到场，但所有无论呢差低你王总破落名的贵族长者居士，他们有什么法会呢？那么佛菩萨呢都现身呢去扶持他们，助他们呢成就这个法会。那個乃至話住天龍八部啊，乃至即係超越有好多好多其他嗰啲種姓，或者住於天龍八部咧，主要就講呢個八部。八部咧就係有人，咁啊亦有畜生，你亦有鬼神。嗱咁啊，天同龍就兩種啦。嗱，天龍、阿修羅、拳塔羅、迦羅羅。紧罗罗摩夫罗嘅，咁我就数得七种，又漏咗一种都唔记得噶啦。因为呢啲咧唔系常常讲，咁我就冇写清对住。不过只系咧，佢得个天龙八部咧，天龙就系八部中嘅最初嗰两种，有八个部落。头先讲啊，天龙、阿修罗、拳塔罗、迦罗罗、紧罗罗、摩夫罗嘅。包括呢個人要非人等等其他嘅眾生，例如人就是、我哋呢啲人咧，大家都知道，我哋男人、女人、老人、少年人、中年人，總之我哋見到你認識我係女人，我認識你係女人咁嘅人啊。嗱，非人咧就指嗰啲鬼神，因為佢唔係個人，但嗰啲對呢個鬼神嘅神咧就好啲啊。如果嗰啲鬼咧，好多人都驚噶，好多人都怕鬼噶。嗱，我講咗個笑話俾你聽啊。咁啊，做地藏經咧，好多人都做噶喎。但有啲人做地藏經咧，佢話夜晚唔好做啊，乜乜成日好夜嗰個啲嘢嚟噶。咁我就一年就新年流流喎，一年初一，年初一我哋佛坐三日。初一出嚟初三啦，我唔出得門嘅，好多人同我拜年，咁我有信徒嚟到，咁梗係恭喜啦。咁佢話師傅啊，我今年就好衰，我唔好新年流流，年初一大家見你同我拜年衰咩好事？我哋為乜事佢講衰啊？佢嚟啊嗰啲嘢咧，嗰啲嘢咧，佢咪指下地下嗰啲，其實佢唔講，佢都唔講出嚟，我哋知道咩事。我話你點解有啲咁嘅嘢啊？佢話我夜晚做地藏經，可能惹到佢嚟啊！我話真傻。我話如果佢唔嚟，就證明你冇功夫，你請佢都唔嚟啊！ 我話你家一做地藏尊咧，佢就嚟，都證明啊啲功夫我哋驚嘅。我話佢嚟到啊，唔單話唔會害你，你唔使驚啊。你做地藏經，地藏經係一個孝經嚟嘅，係我哋屬於一佛教裏邊咧係一個孝經，亦都係一部咧係超度先人祖先鬼神嘅經嚟啊。咁我哋能夠做經。佢就嚟聽啦，咁啊證明你有啲功夫啊，有啲修養啦，能夠一扯佢就到啦。咁我問人，我哋佢有冇去嘅？有冇八兩兩八兩兩噶？咁啊，梗係冇啦。咁啊，既然冇啦，即係佢就冇害你啦。你驚咩啊？我話好似一個人請食飯啊，你派請去，人哋啲請去，你派一百張，嚟先一百零一個啊，都證明你有非先有面子人士嚟咋。如果你一百張請去都嚟到五十個，證明你夠非先嘅人，你請人哋都唔嚟啊！我家嗰啲鬼神都係一樣啊！你一做地藏經，佢就嚟，咁啊證明你有面子、有飛屎啦、有功夫啦、啊，我唔驚啦！我家你冇事啊！我哋唔單今年都唔衰啊！你今年特別旺，當年冇病冇痛嗰啲鬼神擁護你，咁所以呢啲問題咧，我哋學人唔好迷信啊！嗰啲鬼神其實到處都有，好似我哋家，你每日頭頂都有噶。不過你睇唔到嘅，你唔使驚，我哋個頭頂左右前後都有鬼神噶。不過咧，就佢有佢嘅世界，就你有你嘅世界，彼此咧不相干。好似我哋上街，大家銅鑼灣啊、旺角啊，人山人海嘅。咁啊，問你行你我行我啦，你嘅恆生銀行就我去匯豐，你嘅百佳我就惠康。咁你做你嘅嘢，大家唔會妨礙噶。唔會話啊！我見到你人好似唔掂啊，踢你兩腳，冇咁嘅理由啊嘛！我將你行你，我行我啫。我話加嗰啲鬼神同我哋都係一樣啊！我話佢有佢個世界，就佢有佢個天下。你又冇鬧佢，你又冇咒佢，你用念地藏經啊，佢嚟聽你念地藏經咧，佢哋有善根啊，地藏菩薩都超度到佢啊！佢多謝你啲來接啊，佢仲肯害你啲驚啊！所以呢啲問題咧，你學佛嘅人咧，唔好咁多問題。我成日都講啊，唔好自己嗰啲問題，自己發掘啲問題，但你又解唔識得解，自己困死自己。總之你信佛，佛叫你藏經，你就藏經；經你念佛，你就念佛，咁咪得噶啦，唔好。即係問得，即係個問題都困死自己，又冇人咁問，你自己又唔識，所以學佛嘅人咧要坦然。總之佛叫你念阿彌陀佛最好嘅，你就聽話念阿彌陀佛。嗱，念金剛經係長壽嗰個，你就念金剛經，咁就冇事啦。啊，發生呢樣問題都你唔好理佢。咁所以呢啲問題啲事情要解釋啦。一切一切縱會道場嘅人非人等縱會道場啊，咁啊佛菩薩咧都會嚟示咧，令你擁護你嘅道場，助你咧係弘揚佛法啊。處於地如是種種縱會種物啊，就以呢個圓滿音嚟到説法。嗱，圓滿咧就即係佛同埋大菩薩啊。所講的道理不會呢有欠缺，而同《維摩經》有兩句話，佛一音二說法，就眾生隨你覺得解，佛一音說法就是二類等解。佛說法是一種音聲，是一種的道理，但是聽的人呢坐行的幾千幾萬個信徒聽他講經呢，各個不同，所有了解的呢是不同的。你有些人所解是很甚深微妙，有些人解就好淺，但無論你所了解認為是深認為是淺，都是適合自己的。就好似話今日佛講經説法咧，好似為我而講嘅喎，好似通通都係咧同我講，我有咁嘅壞習慣喎，勸我改過喎，都好似同我講。所以佛咧係一音説法，但係眾生係二類等解，眾生嘅種類唔同， 有人就有鬼有畜生，但是呢听了佛陀说话之后呢是通通都得到一个好处，那就叫做圆满音。不会说的但讲完经有些人就失分了，你讲得这么我完全不懂的，没的。不过呢主要就是这个圆满音有深的有浅的，但是听的呢觉得根性不同。如果上根未至的听到佛今天讲的是甚深微妙法，如果这个根性没那么深厚，善根没那么深的呢，他听佛讲的好像很以前啫，我的这样就对了，太深的我不懂了、啊、好像每一个人无论你的程度高低，你的善根深浅，但是听了佛讲之后呢各个得到好处，虽然有前生不同，各人各人呢个善根所感亦不同，咁呢种就叫做圆满音啦。例如大雷震撼嘅大雷，大家隆隆隆隆，好似加咁嘅天时咧，开始落大雨噶啦。咁啊，之前我哋行雷闪电行雷，大家都听过啦。嗱，震咧就系震动啊。有阵时行雷咧，我都惊啊！如果一喺有度啊，哇！嗰啲路真系隆隆咁样，突然间叫起嚟咧，真系胆细啲都会惊噶。咁啊，震动啦。嗱，咁啊，既然系以圆满音说话，好似好似大雷震啊！我哋啲众生听到佛讲经咧，佛一音说话，二雷等界听咗之后咧，个个都好似大雷震动啊！自己呢有一种的惭愧啊，知道佛呢都是为自己说，是消自己的业障，消自己的烦恼啊，是了自己的生死啊，这些这样的力量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大雷闪电震动的时候呢这样的情况啊，所以说如大雷震一随其貌入一成熟众生啊，就全部跟我说了，咬就是欢喜，欲就是希望，即是众生呢你想怎样修行，你想怎样用功，你想怎样亲近佛，怎样呢去研究佛法，随你的心所喜欢，随你的兴趣所爱好，佛都能够成熟你，即是满你的愿成就你，不会令你的心疏，不会令你失望，不会说人人都有好处，但你我好处不会，那就叫做成熟一切众生，即是人人都有份，根性猛烈就得大益，根性没那么猛烈就得这个小益，大益小益是你众生的根性是浅深不同，其实佛说法呢是一音说法能够二类等解，所以就出现了我的成熟众生，乃至是入于涅槃，乃至是超度。如上所讲，更多种的众会道场，佛都能够现身呢去度他们，去教化他们，去跟他们打结缘。那那次的事呢最后呢你的功夫呢已经是道家了，福德智慧两种都修圆满了，那教你呢有这盘过事有这盘，那佛呢本来呢从经上讲的就无所谓出世，亦无所谓入面入波璃盘，这些纯粹是众生的问题，因为众生有生个个都是从我妈生的，有生有你几长寿，总有走之一日，那么佛呢就不可以了，他吃了佛之后呢那永远都不走，就变了呢跟这个世间佛呢就相违背，所以佛呢也都有生，佛亦都有灭啊。其次，咁如果佛呢永远都唔入灭，都唔离开呢个人世间呢， 就變咗嗰啲人咧，就脾氣可以變咗俾人掂啫。你咪去問佛咯，佛係常在噶嘛，就變咗啲人咧對佛對佢所講嘅佛法咧就更尊重。嗱咁如果有聽佢佛咧，佢都會走噶。你有機會咧快啲見佛成佛開示啊！如果佛走咗離開咧，你就見到啦。所以不得。就八萬莊有一萬呢個就佛前佛後難，話我出世時佛出世時我沉淪，我得人生得佛滅道啦，懊惱此生多孽障，得不見原來此今生啊！即係咧，我未出世，佛老祖已經出世啦。咁等到我出世啦，佛都走過啦。咁即係話我未出世以前有見唔到佛。我出世之後亦都見唔到佛，咁咪與佛冇緣咯，冇咁個福啦，都係百難中之一難，叫做佛前佛後難，生在佛之前或者生在佛之後見唔到佛，都係百難中之一嚟噶。所以加法一時入呢念佛，就係眾生嘅機成熟啦。佛以呢個原本音如大圓鏡咁樣驚醒佢哋，令佢哋咧發呢個道心，害怕生死流轉六道輪迴痛苦啊！從此咧，佢修行學佛一樣，修福修慧，福慧圓滿要入滅啦。咁阿佛咧，亦都是入呢念佛，同你一樣。咁啊，如是一切。就我皆隨學眼慧如是咧，相應所有一切一切，處於種種嘅眾會道場。咁啊，一切一切咧，我皆隨學眼，我就係普賢菩薩之稱。亦都可以講咧，修學普賢菩薩十大賢王呢個人，咁啊，我皆隨學，我都通通啦，係隨順佛。去學習啊！不是我哋嘅老師，咁我哋咧既然咧係以佛為師啦，咁啊佛咧呢個十大語樂呢個題目係常隨人學，咁我都有佛有，我何皆隨學？各位如今世尊譬如遮羅如是諸佛大悲兄弟十方三世一切菩薩。水落成中一切如来都皆然如是啊！向下一就逐逐解释，我唔加随学，常随释迦牟尼佛学，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我都要跟佢学习啊！我系今世尊，佢就譬如罗遮罗，譬如遮罗就系化身佛，中国话就遍一切处。就係證呢個化身佛，咁啊證實釋迦牟尼佛可以講。嗱，釋迦牟尼佛哋應身佛，係應呢個娑婆世界眾生嘅根性啊，嚟示成佛。但根本咧，佢哋證到毗卢遮羅嘅化身佛，從化身嘅理體先至可以啦嚇，有呢個應身嘅面容啊。嗱，咁啊應身咧。就是化身的用每一个修行人你只要修行正果这个化身就会得到这个应身的面容不用希求如果你有一个希求之心这个就妄想这个就是生灭之因生灭之因比我们成就这个不生灭的果所以《楞严经》第一卷啊，阿难尊者从呢个入室归来，咁啊，请佛开示，妙清波多三摩禅罗最初方便。嗱，咁啊，佛咧就要探下佢，睇下你用乜嘢心去修行。如果用真心去修行，咁啊，因地系真，果亦都真啦，所以因果就自然啊。如果你話你嗰啲因地咧唔真，係虛妄，咁啊虛妄嘅因啊，點我哋成就呢個不生不滅呢個真實嘅果咧？咁因果不相同，所以犯咗當佢懲罰， 修行呢個妙三觀嘅時候咧，瞓緊就問佢，佢話你啊家下咧你想修呢個三觀咧？個牧師問你，你係喺我呢個佛法之中啊，你為乜事我出家？你見到我乜嘢好處？你自己出家咧，安能就個我見如來三十以上聖妙殊絕，形體念之啊，有如琉璃常如思慧，此上不是欲我所生，何以故？欲氣粗俗，聲索多求，龍血執念，不能發生聲正妙明，只今當罪。是學養啊，從佛梯落。嗱，呢段話咧就安難咧，將佢要出家點樣運出家嘅心態咧講出嚟，就大錯特錯。嗱，安難出家就想求佛嘅三十以上，好似我都講過啦。呢個頭頂有個玉計頂上，兩耳登到呢個膊頭嘅兩耳垂肩上。個口嘅四十隻牙，係四十牙齒長，個手長得落嚟咧，係過咗個膝頭哥，佢哋手長過膝長。呢、這個胸前有個萬字長，有三十二種長。嗱，呢個三十二長咧係應化身嘅妙用，係釋迦牟尼佛咧係呢個應身，唔係化身嘅理體啊。化身你睇咧係無形無相，所以譬如遮羅咧，就佢哋天一切説中國話，就講呢個化身無處而不在，無處而不變。我哋如果修行正到呢個化身理體咧，就自然有呢個應身嘅妙用。而即上呢個應身妙用咧，你唔使希求。你只要能夠正到化身理體咧，呢、這個應身妙用係自有嘅，就好似我上譬咁，你家你係會計師喎、哦，或者你係大律師喎、哦，或者你係大醫生喎、哦，點得咧？就因為你攞到博士位啊嘛，咁你係醫學博士啊，咁你係法律學博士，咁你將來掛牌做律師啊，做醫生。咁啊，肯定係得啦，絕對咩問題都冇啦。咁你掛牌做醫生，掛牌做律師，咁係你嘅狀況，係你嘅用嘅喎。因為你讀過啲科學博士，你攞到呢個法律博士、醫學博士，你先至掛牌做醫生啊，做律師，係政府世間人都承認你噶嘛。呢、這個係你嘅作用嚟噶嘛。如果你冇呢個化學博士，冇呢個醫學博士呢、這個根本啊，你又點樣可以掛牌做醫生？又點可以考到啊？呢、這個大律師嘅嗰種嘅職業咧？所以呢個係你嘅作用所得嘅用。你讀書亦都想希望做律師，即係做醫生啊嘛，先至讀書嘛。所以讀你讀到咧，真係博士位都冇得再讀噶啦。咁啊，政府法律都承認你嘅話，呢個咪你嘅所得嘅用咯。咁我哋修行都係一樣啊，能夠正到化身呢個理體，就肯定有呢個三十以上嘅應身妙用。即係話三十以上咧，唔使希求，加魔難咧就大錯特錯啦。發問佢啊，你為乜事我出家？你喺我佛法裏面見到乜嘢好嘅殊勝作用妙相，令你出家咧？咁我就希望得到佛嘅三十以上，所以我先嚟出家。佢話呢個三十以上咧，唔係從呢個男女關係得嚟嘅，係從呢個修持得嚟嘅。所以我就希望能夠得到咧佛嘅三十以上，所以我先嚟從佛一剃頭出家嗱。點樣錯呢？就係頭先所講，你係欺窮之心，就屬於呢個妄想嘅。妄想嘅因，你又點可以得到呢個三如來座嘛？首利業大定，呢、這個不生不滅嘅無上妙果呢，係因果不一致啊！嗱，咁啊，粉咧，既然套到佢個口歌，已經咧套到佢個心事。講出嚟出家嘅理由，就係想得佛嘅三十以上。 三水莲肉就唔使求，只要正法身就有呢个三水莲个肉，唔使求。你有所以求就系妄想，唔可以食就三如来座，如来藏心常住因心，守地业大地。所以第一要跟住就有七段经文破呢个妄想心，唔系在内，唔系在外，唔系在中间，唔系前根里。一切无住明知为心都唔对，有七段经文，七个程序，七番破满呢个妄想心。咁我南华话：咁我喺乜上面冇心？佢话唔系我瞓啦，佢话我今日亲近佛、供养佛、尊重佛，固然系我呢个心啦。就系、是、我拣过嚟，即使我真系最大敬恶啊！做一切都是伤天害理的事，将来一定是堕落啦。咁都是呢一年心啫噃。咁如果佛话我呢一年心唔是真心啊，起码上又冇心，咁啊连心都冇啦，咁啊点修行呢？佛话你错啦。佢话你家所讲呢个心咧，系因境而入。好似我哋家见到观音菩萨啊，佢又手庄严啊。妙相庄严啊，观音菩萨的慈悲三十五愿度众生啊，我们要尊重观音菩萨，就因为你看到观音菩萨才能想起你由你的地心想起观音菩萨的慈悲三十五愿，他的法相庄严。那如果没有了观音菩萨，你看到菩萨你就忘记了这件事，所以你家想起观音菩萨这一念心就是虚妄，你是见到观音菩萨先至啦起这一念心。又例如我见一个人久别重逢，你不知几多年你就见过这个朋友，其实老早已经都忘记了这个朋友了，但突然间间又碰到咦定了什么名啊，多年不见了，因为突然间见回他你才有他这个印象。如果聊完偈飲完茶，佢有佢走，你有你走，過得幾年咧，你又忘記咗佢啦。即係話呢個朋友嘅形象咧，你仲記得你因為你見過你呢個朋友。如果再離開幾年咧，你就唔會諗佢啦。咁咪因境而有咯，冇咗呢種境，你呢個妄心就冇啦。完全因境而有，唔係真實。虚妄见我哋承受呢个真实不虚妄嘅守灵莲大定咧，所以第一卷七花破妄之后啊，第二卷有十花变呢个眼中嘅见性咧，系不生灭，所谓见性无幻啊，见性无灭，见性系常住，见性系不生灭。有十大段经文转到第二卷都是的，十段经文起这个见证是常住，到第三卷不单是见证，所谓五阴六阴十二处十八界地水火风空间即七大，一共有二十五法，都是如来藏妙根如性，都是常住真心的，就扩充到万法为心，扩充到一切法是为心所现，阿难尊者呢到这个时候才开悟，就读出这个楞严座的开头，说妙音总持不动出这一段文，才能读出这段文，是多谢份前三卷的经文令佢開悟啊！咁所以我哋明白呢個道理咧，呢次入呢個道，常識是佢呢個應生有生有滅，咁加道眾生，眾生修行要成佛啦，佛亦都是涅槃。嗱咁如果佢有生冇滅咧，人哋就唔尊重佢啦。嘿，有問人使可能，到時見佢問下佛咪得咯。咁仲使咩修啊？咁就唔使修啦，就是、由於份人同我哋人一樣，有生有滅，即係佛走咗啦，已經去世啦。你想見份啊？你有乜嘢唔懂啊？乜嘢唔明啊？你想再請問佛，佛都唔在啦。咁先就可以鼓勵啊，暗示換咗一個學佛嘅人， 有生之年就算没见到佛，有佛法啦，有很多藏经啦，有很多规则啦，有很多威仪啊，我哋都要上着除嗰啲善知识咧去学习，都系鼓励我哋咧要正着一样系要修行。我如是一切啊，由我家如何如各世如毗卢遮罗化身品啦，如是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嘅佛国土，所有尘中一切如来的皆亦如是啊！十方世界中虽为微尘，一粒微尘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已经多到难以计数了，通通由咗将虽为微尘，咁呢啲微尘咧就变多多噶，咁啊电脑都计唔出噶啦。加一粒微尘当一尊佛，咁啊如来佛啊，当然好多好多啦，我都要同佢学习啦。唔单话释迦牟尼佛，我要跟佢学习十方法界。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啦，无穷无尽咁多佛啦，我都要跟佢学习，我都要随喜啊，要亲近佢啊。过冤念念中，都要我家随学啊，念念之中咧，我都要咧随佢学习啊，唔可以啦，唔学啊。要年年中啊，都要跟佢學習啊！唔得啊，今日而學，聽日後日，今年明年，乃長此一生，都要咧跟隨學習啊！如果唔跟份學，就變成自己啦，冇咗呢個指導人，冇咗呢個領導人，反正冇咗呢個領導人指示自己咧，自己好容易行差踏錯啊！咁啊，一错咧，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啊，就好难讲啦。咁啊，将来咧做乜咧都唔知啊。所以我哋咧就要把握呢个时光，就要多念几句佛，多诵几部经。就算你今生唔可以了道心西方，但你多诵几部经。多念几句佛，都有你的善根，都有你的种子啊！咁呢啲善根种子咧，越积越多咧，就变咗啊！你个善根嘅深厚啦。同时亦都系在我哋临走嘅时候咧，所谓现象现前，一切多生多嗰啲现象嘅种子咧，喺境界现前。如果你冇啲把握咧，好容易隨境轉啊，落到輪迴點去到邊度啊？所以我哋常常念佛，常常诵經，主要就為將來，到你病到咧，真係見苦連天嗰陣時咁辛苦啊！你仲唔會忘記你平時念佛？你仲唔會忘記啊？你平時诵經，咁你在嗰個時候啊，已經病到啦嚇。苦到啊，叫苦连天，你都唔忘记一句佛号，唔忘记你所做嘅经咧，嗰阵时咧，你先有仲提得起一句佛号，提得起你所念呢一部经，即使呢部经你唔过半，起码呢个经系《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你仲记得啩？阿妙法莲花经你仲记得啩？你想念妙法莲花经嘅经题，或者念《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一樣裏面內容你我背唔緊要，總之你記得呢部經經題《阿彌陀佛的佛號》，你記得，無論你點樣痛苦，個病苦點樣令你難受，你仲記得咧，都可以往生啊！最怕咧，最後走嗰陣時，呢個病苦嘅折磨，令到你嘅精神崩潰啊，都諗唔起佛號。諗唔起妙法蓮花經呢個經題，諗唔起大方國佛法蓮經呢個經題。如果經題你都唔記得啊，第一啲幫助都冇啦，第一啲依傍靠山都冇曬。咁你點樣咧？除咗境界現前，因此就換咗六轉生死啊！所以念佛修行，主要就係為未來。 自己是今生后念念都不会忘记。总之一有时间就想起佢，咁样咧嘅亡命终时，先有个靠山做你嘅依傍啊！所以家下话咧，一切佛菩萨说法讲经，佢嘅修持，佢嘅行为，我都要随起，我都要学习啊！常常随起诸佛，常常向诸佛学习。咁我哋一日到晚咧，离开呢个话题，上随佛学。咁我哋临命终时要走啦，我哋都念起咧佛嘅功德，念起佛嘅好处啊，咁佛都会加俾我哋，令我哋提起嘅精神，唔好忘记呢个佛法，都可以往生。即使唔往生啊，都唔会堕落。呢啲就系上随佛学所得嘅好处。所以话于呢个念念之中，就我皆随学啊！佢如是许愿戒罪，众生戒罪，众生罪，众生烦恼罪，我始随学，就无有穷尽啊！佢如是承受呢个道理咧，许愿戒尽啦，咁就冇过度，冇过度就冇众生。冇众生就冇业障，冇烦恼。咁到呢个时候咧，我呢个随学咧都无有穷尽啦。即系话，如果有过去咯，就有过土；有过土就有众生，有众生有业障烦恼。咁样咧，我呢个随法学呢种嘅心咧，都未曾尽啦。咁既然地上有点点念念中咧，我都要除起，要學習啊！所以我自從有今日念念相助，係無有間斷嘅學習啊！我哋身與意念呢個身啊、口啊、意啊三念咧，都無有疲厭啊！我哋嘅身定慧佛，我哋嘅口係讚歎佛，我哋嘅心念要除起佛，常常依佛嘅教導嘅學習。所以話啦，咁無有疲厭，念到無有間斷。嗱，咁啊，以上咧就係將十大願王第八上隨佛學呢個願咧，亦都咧已經係講完。咁家鄉下嚟講呢個第九，佢就係咧核順眾生願啊，得福似善男子，得福於上民。第八种上随佛学呢个越讲越，我哋其次要讲嘅咧就系行顺众生。咁未曾讲之前，就先叫一声同埋善男子，即系咧当机善财童子，包括在会当时一切嘅大众男子佢嘅善男子。女子佢嘅善女人或者善女子，因为当时咧系讲呢个十大愿王，有人家参加随礼接受听呢个十大愿王咧，都系有佢嘅善心，有佢嘅善根，所以通通都称为善男子，又或者个善女人。二恨顺众生者，二嘅所谓啊。那什么叫恒顺众生呢？那恒就是恒常，顺就是随顺。那众生呢，这两个字呢就是有很多解释的。一般来讲呢，就是他们众缘和合而生，那么他们众生呢包括有情无情在内。那有情的离开呢个四大五阴，离开地水火风四大，离开色受想行识呢个五阴咧，就根本就冇呢个人生可得。人生嘅构造就系四大五阴。嗱，我哋简单讲咧，就系色心意坏。我哋有我哋呢个肉体，唔系木头噃。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佢嘅理想。有佢嘅思想，有佢嘅思维，有佢嘅思路， 佢中意做乜嘢，佢谂乜嘢，佢有自由权，佢有绝对权嘅。所以五音咧，色、受、想、行，呢四种就色化就万色嗰个色啦。最后嗰个色就知识嗰个色就第八波那颜色。等于话前四音受色，咪色、受、想、行呢四种咧，就属于呢个四大之中，属于呢个无奇。是一个躯壳，但是最后这个知识这个色就是发觉就是一个心化，我们有白色有浅色有第七爱丽颜色有第六色有第八色，有这八种色心呢就是有知觉了，有感受了，肚饿识得搵饭食，饥饿识得搵茶饮，做嘢做得辛苦识得去休息啊瞓下，佢有家人识得去玩别人，咁轻松啊！呢啲就属于一种心化啦。所以我哋嘅人简单讲咧，就系色心而化，和合而成，然后有我呢一个众生。所以众生者就系众缘和合而生，离开四大五音啦，就系冇我哋呢个人身可得啦。咁佢哋众生。咁如果從我哋嘅壽命嚟講，我哋縱然和合而生，係有生咧，就一定係有死嘅。任何一個人，你幾有錢，幾有權位，一樣咧係要走。例如我哋中國有五千年嘅文化，就只有皇帝直到今日，經過幾多個朝代啊？七個。五張宋齊梁陳，呢個唐宋元明，正直到今日，歷朝歷代都有皇帝，好多高官，好多大富大貴嘅人。今日有幾多個有才？通通都唔知去咗邊度啦。如果投胎嘅，投都幾多十次都唔知啦，係嘛？咁所以咧，就係有生係一定係有滅，所以就係緣盡則散嘅。咁就叫做眾生啦。嗱，咁樣無情咧，咁亦都係眾生喎。好似一張台，你話冇咗啲木頭，冇咗個刨去刨啊，冇咗個斧頭去劈啊，冇咗張鋸去戒啊，又冇咗呢個鬥木師傅功夫去做啊，邊有張台俾人再蹬啊？但係呢張台可以擺嘢，呢張凳我就可以坐啊。係啲鬥木師傅咧。佢個技術加上咩鋸啊、鋤頭啊、斧頭啊、個刨啊，咁咪種咗嗰啲釘啊、嗰啲器具啊，咁多種嘅因素夾埋，先有呢張台俾我哋用，有呢張凳俾我哋坐。所以呢個眾生咧，唔得我哋有情識嘅人同埋畜生，係眾緣和合而生啊！我哋一切一切嘅事物都系属于众生，都系种种因素共聚一切，先至有呢种嘅时时物生起啊！所以我哋有个缘聚则合咯，咁啊缘灭则散。凡系因缘所生法，有生就有灭，有合就有离。所以话生住以灭。成住坏空啊，就形容咧有情无情啦。有情好似人畜生，佢哋有呢个生住意灭；嗰啲无情一切嘅物质，有呢个成住坏空啊。嗱，讲我哋众生有情，猫畜生、猫狗啊、牛啊、养猪啊、鸡鸭嗰啲系畜生，系有生命嘅。咁点解叫做？生住而灭嗰啲四个生就是表示话是非有，住系表示话暂有欲，自系表示话非形然，灭表示话后定无，就系讲我哋呢个有情众生。在生咧，点解表示话是非有咧？就例如我哋嘅人，当然家下个都有自己一个人生。個個都由阿媽生出嚟，無論陳李張羅、百家姓姓乜都好啦。 那么总之你阿妈生出来的那天，那么想即这种事情呢是在世未有的，我们未出世以前根本就没有，我是后来那我阿妈我爸和我妈结婚才有我，所以我呢这种犯是在世未有的。那猪就表示佛暂有用，那就算我们就早出世了，趁中的中就走了，那我们只有几个钟头生命，这些是很少的，当然有是不多，通常只有几十年的生命，那这几十年呢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没走过，那么暂有用，我住在那里的住是暂时有用，不是我永远不死，你们一百岁二百岁你们不死都不走，所以呢未死前不过是暂时，所以住就表示翻暂有用，二就是变迁啦，即系田字后一个共，就是二就是变迁，二咧就表示个非年年，唔系年老啦，系变咗啦。好似我哋过一年就唔系真系添一岁啦，系减一岁啊。你话一百岁过一年，今翻九十九就唔系一百零一啦。如果过一年一百零一咧，咁值得恭喜啦。跟住我冇死年咁啊，加上去，但系呢个系减数嚟嘅。你有一百岁过一年，加翻九十九，再咁啱九十八，一年点过咧？最后等于你哋要走噶啦。所以话咧，就非形呢个字咧就变异，唔系形旧一样。老年就唔系壮年，壮年就唔系少年啦，少年就唔系细路仔啦。这个东西这个时间这个物件不是认旧一样，好像我今年八十几岁了，难道我还是跟小孩子读幼稚园的钱没得比了，不死就算好彩。所以说义就是表示法非言言，但面表示法这件事后定我以后呢就一定是没错，所以生住意念，生此表法先非有，住表此法暂有用，言表此法非念言，念表此法后定无。那么我们的人包括出生凡是有知觉有思想，这些咁样的动物都包括人啊，都是生住意灭啊。咁既然是生住意灭千流不息，所以我哋趁住仲有一口气啊，仲有一精神，你就念多两部经，咁啊念多两句佛，咁样咧对你咧系一定有好处。最好念经念到啦，嗰啲非人嘅鬼神啊！都嚟靠你，咁啊恭喜啦！啊，咁啊真系证明你有啲功夫啦，咁啊证明你啦吓，诵经念佛诵得不错，诵得系好啦。所以众生咧就系众缘和合而生，咁教话恒顺众生咧就系恒常随顺一切众生，因为对一切众生咧。要隨順，當然唔通去打奸劫者殺人放火，你隨順當然你就唔得，凡嘅眾生有好事，眾生所收一切嘅功德，我哋都要行常隨順要隨起啊。嗱咁嘅眾生就好多，我哋下面經文講咧，係胎卵濕化，有色無色，有色無色，有相無相，非有色非無色。非有想非无想，一共有十二类的众生，咁无论边一种嘅众生咧，我都要除气，我都要赞叹，千万就唔好咧破坏，千万咧就唔好搞呢个分散嘅，要多结啲善缘，咁你在因地中常常同呢个众生连结，咁你呢个果报咧。亦都有好多人係為你，好多人咧就幫你啦。嗱，咁嘅眾生咧就唔係一處有個噃，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 都有用心所用，为将法界虚空界十方上所有众生。那边的就是众生有很多很多所谓的将法界虚空界十方，这应该有三世。拆海，拆就是国土，即是拆国土。海，海就是广大咁嘅意思嘅海。嗱，呢个海好似太平洋，你企喺上度码头呢个边，你睇唔到太平洋，必须系边啊！你睇唔到佢呢个边嘅。但是你坐飞机，坐嗰啲747大飞机，飞到4万几、5万尺高空，你坐窗口喺望出去咧。你睇唔到呢個虛空嘅邊，亦睇唔到呢個海嘅邊，咁啊形容呢個海咧就好廣大，所以呢句話拆海咧就係表示啊十方世界嘅廣闊，十方世界嘅之大，大到咧好似個海咁啊！你睇唔到呢個邊啊，睇唔到咧呢個表啊，究竟係幾闊咧？我哋睇唔清啊！咁就佢哋最發達。虚空界十方所有的国土，咁有国土就咪有众生咧？话所有众生，十方虚空遍界里边有国土，有国土就都有人，人咪众生咯。啊，或者即使冇人都有畜生，咁啊畜生都系众生啊嘛。咁啊，所以啦，十方。不差，如海咁廣闊，裏面所有嘅眾生，我都要取上。嗱，咁啊，人做功德，人做善事，咁我哋要取上啦。嗱，咁啊，畜生又有咩好事啊？我哋點樣取上嘅？其實畜生咧都有佢個好處啦。咁啊，好似我哋養只狗啊，因為狗能夠睇唔透啊嘛，狗就好忠心嘅。但係就除非你虐待佢，佢就先係對你反感，或者咬翻你一啖嘅。一般咧，就算你唔係對佢太好，就普普通通夠時間俾個飯佢食下，唔使咩又撈水撈飯佢都食噶啦。咁你又咁樣俾佢食咧，佢睇見你梗係成個擺皮。呢個肯定，就算你有隻貓都係一樣。因為佢知道係人，即係你俾入佢食啊嘛，佢認得你噶，呢啲咪佢個好處咯。狗就忠心，替人睇門口。嗱，貓咧當然佢捉到鼠蟲，等翻嚟講，梗係殺身都係唔主張嘅。不過呢個貓咧，其實有好多貓唔捉老鼠噶。我養咗只貓，佢唔捉老鼠啦。咁點解佢唔加唔捉啊？睇只老鼠，佢仲走噶。阿老燒過去嘅，我有一隻貓啊，係嗰啲名種貓啊，喺喜馬拉雅山狗，咁啊佢夜晚就放出去啦，佢瞓覺，佢唔睬你啦。老師行過咧，佢唔擔唔捉啊，佢仲走嘅，佢仲怕咗老鼠嘅。咁所以從貓嚟講，雖然佢係捉老鼠，我哋唔提倡殺生，但係咧都有佢呢個好處啊。嗱咁啊，狗就忠心於呢個主人。咁呢啲咁嘅忠心咧，都係一種功德啊！即係表示我哋做人咧要誠實，唔好古惑，唔好呃騙，好似個狗咁樣咧，對佢呢個主人咁忠心耿耿，睇唔透，保護呢個主人。咁世界上嗰啲狗咧，好多多人多啊，間中都有啊。好似舊年嘅條新聞啊，唔知點咁樣有隻狗啦咁我佢喺度睇一個 BB， 冇人要飲奶奶嘅，咁佢用個嘴咧就擔住個 BB 件衫，咁啊拎翻到佢狗住嘅地方咧，咁啊呢個狗咧係無性即係雌性，佢啞生幾個狗仔，即係佢有奶咯，佢啲因為狗仔有奶嘅話，咁佢就將呢個 BB 咧放低，同啲狗仔一齊，佢就俾奶奶佢飲啊，咁啊喂呢個 BB 好多人睇都知道。你養呢個 BB 啦，嗱呢啲咪狗個好處咯，所以無論人畜生，佢個好處我哋都要恆常循序學佢個好處。一切人畜生都唔有佢個短處，佢個短處我哋就唔好隨隨，唔好學習，唔好跟佢啦。凡係佢個好處，我哋都要學習， 我哋都要隨順啦。所以話盡八界空間，十方國土如海咁廣闊咁大，裏面所有嘅眾生咧，係種種千變啊！呢個字咧本來係差字嚟嘅，但我哋讀呢個千字，但讀差咧，即係呢個人做就乜嘢都咁差啊！你做就做得咁慢嘅，人哋一分鐘做幾多，你一分鐘做少好多，你做嘢仲好差喎，咁就用個差字啦。加痴變就讀個痴字梗係唔同，即係世界上種種嘅眾生咧，唔係一樣兩樣，好多好多個唔同，包括人同埋畜生，何止千千萬萬種咁多咧？講話種種痴變，即係盡空法界一切如海咁廣闊嘅國土裏面嘅眾生咧，係種種唔同。有好多好多好多，咁啊點樣唔同法啦？所謂係一個轉語詞啊。第一個就係兩生，兩生從呢個大某啲雞啊、鴨啊、鵝啊、龜啊、蛇啊，仲有其他好多嘅動物，我哋唔識咁多啦，唔係動物專家係嘛？不過一般咧，我哋知嘅咧，好似雞啊、鴨啊、鵝啊，嗰啲係從個大生嘅啦。啊，龜從大生噶啦，嗰啲蛇係從蛋而生噶啦，蛋係佢卵啦，所以卵生即係從呢個蛋而生嘅。嗱，胎生咧就包括人係從胎生啦，啊，每一個女人，咁佢結咗婚之後啊，有咗 B B 通常都係十月懷胎啊嘛，十個月懷胎成個卵啦，咁佢咪出世咯。嗱，咁一般嘅畜生咧，好似貓啊。狗啊、豬啊、牛啊，呢啲咁樣我哋常見嘅畜生啦，啊都係屬於胎生之一種，都係由佢自己嗰種嘅動物裏面呢個母親咧懷胎幾耐就出世，咁啊佢就胎生啦。嗱，濕生咧就同呢個濕氣都有關嘅，即係如果冇水冇呢個潤濕嘅水分咧，佢生唔到啊。好似從嗰啲蚊咧，有好多嗰啲變化蟲咧，好多好多坑渠裏邊咧，有嗰啲咁其他嗰啲蟲咧，都係有呢個濕氣，冇呢個濕氣咧，佢生唔到出嚟，咁咪佢就濕生。嗱，第四咧，佢就化生嘅。嗱，化生咧就係變化而生，好似蝴蝶咧係變化而生啊。啊，蝴蝶好似都有卵，但佢唔係從呢個卵生，佢係受呢個天時環境咧嘅氣候轉變咧而生嘅。仲有其他咧，當然我唔係動物專家，我就唔識咁多，不過一般普通少少地都知啦。咁啊，所以化生咧，化咧因為呢個環境變化而生嘅，咁就唔係叫做化生。嗱，咁咧話仲有好多種點樣生嘅都有。我由於時間咧，到啱啱踏上九年鐘，咁啊向下文長咧，唯有依於地水火風而生住者，要到下個禮拜五咧，再同各位講啦。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盡此一報身， 同心極樂國， 同心極樂國。 啊，對唔住，其實今日禮拜我聽埋學翻嘢，我翻到下個禮拜咪有排啦。咁我今日聽晚啊，聽晚禮拜六再見。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好，拜拜。